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那王威呀、啊，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啊；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悔万悔，追悔难及，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与曹丞相。丞相大喜呀，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着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十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皇室乐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 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呀，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流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别说一个曹丞相，六个你也找不着月英夫人的下落了。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晦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马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了。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啊？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嗯，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啊，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寄养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我听说襄阳这会儿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 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了，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吼、哦、嗨，文将军如此留从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啊、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嘿，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嘿，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室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贱官夏侯恩为第二队，曹洪率领着燕明、马延、张乙、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身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儒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居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玄德一听正合我意，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啊、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呢、啊、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10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惊声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啊、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兄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啊、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 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启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他不能不发病。孔明一想，我去一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虽是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了。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十里也是他，八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吧，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的，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啊！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啊，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儿。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了，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刘使君慢走。”玄德一看呢，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还拦住我的去路，你那廉耻何在？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是满脸通红啊。文聘害臊了，一带马跑一边去了，把道给让出来了。张飞一看这倒不错，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了，一下子杀出老远去，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暂且在这会儿喘口气儿吧。 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玄德刚下马，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满脸是血呀。谁呀？是糜芳。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一代曾讲，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一派胡言，可把玄德气坏了。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呢？你是满口胡言。哎呀，主公，是我亲眼所见，绝无此事。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哎，三弟，我不许你乱讲，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啊。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啊、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啊，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哦，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您看三将军这样，粗中有细，他想使个计策。是个什么计呀？三将军拍着额爵想了半天，有了。他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三将军立刻吩咐自己亲随小校，你们赶快到那树林子里边去，把那树枝先砍下来，绑在马尾巴上。你们这不是20几个人吗？分两队，10来个人算一波啊，是一波由东往西跑，一波由西往东跑，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可千万别出来，可别让人家曹兵看见，听见没有？按令而行。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敢不遵令啊，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他立马横枪拔住了长板桥头，等着赵子龙。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哪是冤枉死了赵云喽？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吗？就是甘夫人、糜夫人和幼主阿斗。阿斗乃甘夫人所生，现在还怀抱着呢。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两位夫人一看呢，不能在他车里坐着了，那太显眼了，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只得下车。一下车，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子龙就找不着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心想，我怎么这么无能啊？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保护着两位皇嫂10几年呢、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人家没有半点差错，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您看看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这还和主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的人马，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我得找去呀、子龙催马摇枪，带着身边30-40个军校，他就杀进了重围。这通找哦，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啊？正在往前找着呢，忽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哦，子龙扭向一看，是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差点把命饶上。现在刚苏醒过来，他看见子龙，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简雍先生，你看见夫人没有？我看见了，在哪里？简雍哆了哆嗦，抬起手来东西南北指了一圈。子龙一看，这到底是在哪边啊？ 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可能就在前面吧。哎呀，子龙一跺脚，这话跟没说一样啊。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让简雍先生骑上，赶快去追主公。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我是绝不生还，死了我也不回去了。简雍上马走了，子龙继续找。找着找着，子龙突然发现呢，一个推车的小校，正是推二位夫人车站的那小校啊。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这小校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将军好可怜呐、我只看到了甘夫人了。我见甘夫人披发显足，混杂在百姓之中，就是头发也散开了，光着两只脚啊，大概就在前面。子龙顺小校手指的方向催马就追上来了。他看前面这有几百名难民哦，是东冲西撞，也不知道往哪边跑了，都让曹兵给杀懵了。子龙低低的声音问，甘夫人可在里面？甘夫人可在其中？只听有人搭话了，子龙将军妾身在此。子龙勒住战马，大瞪双睛一看，果然是甘夫人。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俯身在地向夫人请罪，是夫人受惊，乃子龙之罪，请夫人上马，我保您去见主公。这话还没说完呢，当一声炮响，对面闪出一哨曹兵来，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提三挺大刀，在他身边马上捆着一个人，正是糜竺。这员将是谁呀？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淳于导把糜竺给抓住了，他押着糜竺啊，也在找两位夫人。这个淳于导还不知道糜竺啊跟玄德是亲戚呢，反正他看着糜竺先生这个着装和举止啊，起码也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幕僚，他准能认识这两位夫人。所以淳于导压着糜竺啊，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淳于导心里头简直乐得忘乎所以了，他心想啊，我今儿个要把刘备两个夫人捉住啊，那我可在曹丞相的跟前立了大功了。不仅是捉住刘备两个夫人，我听说刘备还有一个独苗苗叫阿斗，我再把这孩子捉住，那我在曹将之中可称得起是鹤立鸡群了。曹丞相起码得封我为上将军，何出于岛这美呀、所以他是威风不可一世。他一个劲儿的逼问糜竺，用那大铁刀在糜竺的眼前是晃来晃去，你再要认不出来这两位夫人，我就杀了你了。正在这危急时刻，糜竺举目一看，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糜竺这高兴，心说淳于导啊，你不让我认吗？我看出来了，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淳于将军，我认出来了啊，在哪儿？两位夫人在哪儿？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和淳于导啊急得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唉，糜竺看了看他，我没办法指给你呀，就在面前，哪一个是？我这捆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呀？哦，对，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糜竺用手这么一指，那不是，他指的是谁呀？指的是子龙。 淳于导顺他指的这方向这么一看，顿下把淳于导吓一哆嗦，这哪是夫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他已经飞身上马了，俩腿一颗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哦，不好！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子龙的枪就到了，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本儿由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啪，死尸摔那儿。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哇，跑了有多一半。子龙杀退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了一匹战马，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哇，杀出了重围，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呢，老远就看见了，啊，夫人回来了，还有糜竺先生，嘿，张飞看见子龙了，催马就过来，他把丈八蛇矛往身后一背，抬手指了指子龙，嘿嘿，子龙，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贺子龙心里头这难过呀，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三将军，此话从何说起呀？我去寻找两位夫人，嘿嘿，别说了，四弟耶，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啊，我就跟你拼命了。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子龙啊，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子龙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快别夸奖我了，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主。说完了一拨马，子龙就杀回去了。嘿，张飞一看急了，子龙，你等等我呀，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刚往前一催乌追，嗯，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与幼主，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等曹兵来了，我替子龙抵挡一阵，给他来个以逸待劳。哎，这就是义德的急中生智，他没动。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一个都没了，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子龙横了心了，今儿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子龙刚杀进重围来，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为首一员曹将，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月。嗯，子龙一愣，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啊？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剑剑长七尺，那么老长啊，古代的尺寸呢，七寸算一尺。这剑是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件， 雪霜白的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直摆。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子龙不认识他。这谁呀？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这夏侯恩呢，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背剑官嘛，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是价值连城啊。这两把剑，一口剑叫倚天，一口剑叫清宫。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呀、啊，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呀、啊，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三大两小，三口大宝剑有湛卢、纯钧、圣邪，两口小宝剑是鱼肠、巨阙。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呢，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想着发笔横财。不单夏侯恩，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啊，都有点晕了。您想啊，平定了北方之后，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追刘备是一溃千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哎呦，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所以夏侯恩呢，今儿想学么点门，他学么来学么去，一眼看见子龙了。夏侯恩一想，这人要是大运亨通，可也没办法。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不也是奇功一件？那于禁杀死了刘琮，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来将休走。一下子他把子龙给挡住了。子龙这时候心如火焚呢、啊、他光惦记着找糜夫人和阿斗了，他无心恋战。夏侯恩说着，这开山月就举起来了，力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子龙用枪往上这么一挑，就这一下啊，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胳膊根有点发酸。夏侯恩在马绳这么一摘了，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拨了下去。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一抬手，砰，把夏侯恩背后那宝剑呢、啊、给摘了去，咔嚓下子判甲涛也拽断了，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哎呦，夏侯恩一想，这不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那是我们丞相的，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你得给他，反问的意思，你给我，给你。子龙还真给他，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了，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夏侯恩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啪叽一下失手由打安桥上灌下去了。我让你得外财。曹兵一看，呜、四散奔逃啊。子龙很高兴，得了一把清宫宝剑，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他真得好好端行端行这把剑。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见着人群他就问：糜夫人可在其中？糜夫人可在这里？声音也不能太高，你把曹兵喊来，这不是麻烦吗？ 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惹那麻烦干什么呀？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我给送出去就得了。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子龙爹子喊了几声啊，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他都认识。 哎呀，这不是子龙将军吗？ 哦，老张，你可曾看见糜夫人？ 子龙将军，糜夫人就在前面呢。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怕别人听见，用手这么一指，可把子龙给乐坏了。多谢老丈。说完了，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了。他跑了一段路，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离土墙不远有一眼枯井，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披散着发髻，身上很多的血，感情这个人左肩上中了一箭。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正是糜夫人与阿斗。糜夫人和甘夫人失散之后，他随着这些百姓东奔西逃，曹兵一放乱箭，糜夫人中了一箭，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儿哭。这时候糜夫人这心似刀割呀，如果没有阿斗啊，他早就投井一死了，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你说不死，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啊。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她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因为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颗根苗，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如今在这旷空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呀，战将也看不着了，亲人也找不见了，到处都是曹兵，你让糜夫人怎么办呢？把阿斗交个谁，交个谁也不放心呢，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死吧阿斗怎么办？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在这时候，飞来一匹战马，正是赵子龙。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是糜夫人。他赶快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腾把枪往地绳那儿一戳，把缰绳拴好，啪一撩战裙，单腿就跪在地上。夫人在上，子龙这厢有礼，是夫人与幼主受惊，乃子龙之罪也，请您赶快上马，我将夫人送出重围。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想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菜场就犯难，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样，一句随便你让我怎么买。那天开车听广播，有卖海参的，还是进口野生海参，关键还不贵，特地买了一盒尝尝鲜，做了一个红烧海参，小孩拌米饭吃了一大碗，

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这可真是大旱风雨可饮甘泉呐、糜夫人一想，我子阿斗有救了，将军呐、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阿斗，使他们父子相见，妾随死而无恨。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子龙没接。夫人呐、您赶快上马吧，由我步行死战，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糜夫人一听，那怎么能行呢？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你怎么打仗啊？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行动十分不便，不能拖累了将军你，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子龙就催夫人上马，糜夫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他说什么也不接。就在这稍一耽搁，听左右金鼓大作，曹兵杀上来，可把子龙急坏了。他把双睛这么一瞪，夫人，如今追兵已至，请您赶快上马。糜夫人哭了，将军，妾身我实在走不动了，请将军不要两误，阿斗的性命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夫人的话刚出口，听四外喊杀声震天，曹兵已经到了。子龙可真急了，他挺身起来了，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糜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夫人这么一着急，她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将军，你看那是何人？她用手这么一指，啊！子龙稍这么一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了。子龙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夫人！他往后退了两步，险险坐在地上。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那就不成了。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正在这时，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他解开盼甲绦，摘下了护心镜，把阿斗揣在怀里，再把盼甲绦盼好，把护心镜挂好。他抬头看了看，这怎么办？我走之后，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哎，有了！子龙一抬腿，咔，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这短墙一倒，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子龙这才抄枪上马，他刚跨到鞍桥上，对面来了一员曹将。 手提三尖两刃刀，是直取子龙啊。子龙是挺枪相还呐、啊，二马盘桓走成两个回合，子龙怒吼一声，把燕明一枪给挑于马下。曹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嗨，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咱们一块儿上吧，刀枪并举都过来了。子龙不慌不忙地把手中枪这么一摇，像蛟龙出水一样，枪一挑就是一片，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张合飞马近前，直取子龙。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好把幼主交于主公啊。所以子龙打几下啊，就摸一摸怀里的阿斗。张合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武功这么好，枪法这么纯熟，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他那护心镜啊？哎，张合这才注意到，他看子龙前面这护心宝镜啊，鼓出一块来，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子龙一看不好，张合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护心宝镜啊？哎呀，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我别跟他打了。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合是随后就追。子龙是逢人就杀，遇人就挑，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云罗伞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他怀抱令旗令箭，早就看见赵子龙了。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在他这万马军中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就让他给挑落了鞍桥。这人太厉害了啊！曹操手捻胡须，都有点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可把徐庶吓坏了，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怎么能挡得了曹操这么众多的兵将？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徐庶也看见了，这是赵云将军。哎呀，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徐庶心想，子龙将军，这可太危险了，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你能杀得退曹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可使不上劲儿。现在呀，徐庶在旁边一看曹丞相那份神态，很喜欢子龙，心说我得说句话了，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现吗？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了。啊，丞相，元直，您认识这员大将吗？不认识，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哎呀，不瞒丞相您说呀，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赵子龙。唉，可惜呀，可叹。曹操叹了口气。徐庶一看，哎，丞相，您叹息为何呀？嘿嘿，元直啊，这么好的虎将，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 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老夫霸业必成，我是为此而叹。哦，丞相，您想不想收服此将？ 什么？曹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元直，赵云能归顺老夫吗？ 不瞒丞相您说呀，我曾经在玄德的新野县住过几天，我与子龙将军交好甚厚啊。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我徐元直就能劝说子龙归顺丞相。 哎呀呀，元直，那你可是奇功一件啊，这可真是天赐虎将于孟德。 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告诉曹洪立刻传令，今天老夫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无论是谁也不许用暗箭伤人。随着这道令的传出，徐庶是暗暗的祷告啊，苍天保佑啊，子龙啊，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这道令一传下来，曹家军校一听，什么丞相要活捉这元将，那太容易了，我们立刻把他送到丞相的面前。呵，今儿晚上曹家所有的将校都有点飘飘然了，他们自从打仗以来大概还没打过这么顺利的仗呢，这人马往上这么一冲，一下子就把刘备给冲了一个七零八落。刘备一共才多少人马呀？关羽带走一些，孔明先生带走一些，所剩无几了，剩下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黎民百姓。所以曹家军校杀上来的时候就像虎入羊群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这赵云赵子龙是干什么的，所以也没把赵云放在眼里。丞相说要活的，那咱们就送个活的去吧。这时候张合正跟赵云那儿打呢，子龙是无心恋战，他最担心的是怀中大斗，子龙现在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所以他虚晃一枪，一拨耳，哗就败下去了。张合一看他败了，追呀，带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子龙跑的是慌不择路，跑着跑着，只听他胯下马一声长嘶，嘻啦啦啦啦啦啦，可了不得了，感情前边有埋伏，一下子落入到了陷马坑，险险把子龙由打鞍桥上给栽下来。可把子龙紧张坏了，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怀中的阿斗。他赶忙用手这么一拖这护心宝镜，这时候阿斗啊在怀里边哭了，哇的这么一声，有的曹军听见还吓了一跳呢，心说哎，这陷马坑里头怎么有小孩哭的声音呢？阿斗这一哭啊，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呢，是不是把孩子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伤了哪儿了？急得他狠狠的就在马的后三叉骨上抽了这么一枪。甭抽这一枪，这马也要往上蹦，怎么回事呢？阿斗的哭声把这战马给惊了，再加这么一枪杆子，这马唰啦啦啦啦啦啦，是腾空而起呀，一下子由打这陷马坑里边跳出来，把曹兵吓得是纷纷后退。借着这一瞬间，子龙轻轻的又把那判甲刀凝胜了一扣，然后子龙定了一定心神，他拢住眼神，变了一下方向。子龙想夺路往长板桥的方向走，这时杀上两员将来，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感情这是亲哥俩，都是夏侯惇的部将。前面这个叫忠进，后边那叫忠身，哥俩都使方天画戟，今天晚上有一个算一个，都想在曹丞相跟前立个奇功。 把刘备手下这员虎将捉住。因为丞相有令，说谁能捉住这赵子龙啊，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真格的了，哥俩还打不过一个，中进一抖方天戟，来了个怪蟒出洞，就奔子龙的胸窝刺来。子龙是就怕呀，往他这护心宝镜这儿比划，因为他揣着大斗呢，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可恶，恶狠狠的这方天戟就来了。子龙用这手中枪啪一压他的方天戟呀，他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怒吼一声，顺着这中进的那右肋一枪就给挑进去了，给扎了个透心凉，一下子把中进油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些曹将吓傻了，这些曹将啊，乍一看子龙啊，谁也没把他搁在心上。也难怪，子龙这个人很文静，那是个纵品人物，如果说要不是顶着盔贯着甲胯下有马手中有枪，要是站到文生公子一块儿啊，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个会武的人。他把中进这一条死终身不让了，看他哥哥完了，他惨叫一声，由后边就追上来了。他拼了命了，要给他哥哥报仇。他也顾不得曹丞相那道将令了，什么要活的我就把他杀死得了，然后我再见丞相请罪去。钟身想到这会儿，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拧动方天戟，朝子龙背后就刺来了。子龙听脑后生风，他赶忙用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敞裆，使磕膝盖一点，这飞虎山啪他一学这个马。子龙想给后边这员将来个倒背撒金钱，一枪把他由马上给他抽下去就得了。可谁知道他这个马转得太快，后边呢钟身这马上来的更急，这一下子夸两匹马来了个头尾相齐呀、啊！子龙差点和钟身撞个满怀。子龙啊，就怕谁动他这护心宝镜。其实撞下子倒没什么，他怀里边揣着孩子呢，他怎么敢跟他碰？把子龙给吓坏了，哎呦！急得自己不由自主的叫了这么一声。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拧身，这身子拧得真快，算没撞上啊。人算没撞上，可是这枪跟戟呀、啊、搅在一块儿，这两件兵刃都失去作用了。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一寸巧，因为这俩人离得太近了，枪和戟都使不上劲儿了。子龙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这么耗着，他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嗨，我这不是有口轻功宝剑吗？子龙这左手啊，像闪电似的唰一下把轻功剑就抽出来了，是由上往下给他来了一个丹凤朝阳，就把钟身连脑袋带头盔呀、啊，也不算是砍了，就跟炫一样把钟身这脑袋给炫下来了。子龙杀了钟氏兄弟之后，他是左手举剑，右手摇枪，枪剑并举，子龙的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杀的曹兵死伤无数。忽听一声炮响，由四面上来四员大将，东西南北一下子就把子龙给包围起来了。这几员将感情都是河北袁绍的降将，他们自从被曹操收服以来一直没立什么战功。这几个人刚才听到曹丞相那道将令，他们几个悄悄的在一起一商量，今儿晚上咱们得来个出类拔萃的，把刘备这员大将生擒活捉交给曹丞相。 咱们也不枉归顺丞相一场。这几个人都是谁呀？是马延、张仪、焦楚、张南，这都是河北的名将。马延一马当先，挡住了子龙的去路，他泰山压顶是举槊就劈呀。这时子龙把青弓箭交到了右手，是枪剑合一了。他用的左手啊拖了拖阿斗，猛子们一抬头，听头上生风，哎，槊下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踹蹬，马往右边扎了这么一头，这一槊就劈空了。子龙一抬手啊，一个乌龙搅海了，砰，把那槊给抢过去了，把马延给吓了一跳。马延一看，这什么打仗的，这是手里有兵器不使，你怎么抢着别人的兵刃呢？这马延也有点大意了，也不光是大意，他也有点着急了，贪功心盛，他使了真劲了，用尽全身力气，两手都是汗的，所以蹭的下子让子龙把槊给夺过去了。他一咧嘴，子龙的右手是由上往下举起枪剑一块下呀，啪，哎呦，差点把马延给劈成两半，盔也掉了，甲也裂了，被这膀子差点给卸下去。马延一催坐去，啪，一下子就败下去了。哎呦，张仪一看这人这么厉害吗？他举着银顶槊由后边就上来了。子龙啊换不过手来了，他想把那青弓箭再交左手都没这时间了。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呀，腾的一下把这槊给他架开了，然后一探左背，使了一个金龙探爪，大叫一声，哈，把张仪呀由打马上给提了起来了。子龙一想，光这么低了这也不行啊，啪，焦楚张南一想，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我们河北的名将不少啊，没见过这么勇的呀，这还了得，连人带兵器都让人给夺过去了，这也太丢人了。焦楚啊想买个破绽，他把手中的紫铜槊横着，呜，赵子龙这左肋就打来了。子龙啊，往前这么一催马，把焦楚给吓了一跳。他害怕什么呀？要说两军作战，各自手中都有兵器，不是刺砍对方，那就得是往外开呀，躺啊，躲呀。子龙可倒好，他迎着上来了，这焦楚能觉得不奇怪吗？可是这不是奇怪的时候啊，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啪，子龙就把他那槊给他夹住了，然后连枪带剑，哎，呜，往前这么一捅。现在子龙这招数也有点乱了，也不讲什么枪走一条线了，不但枪这还有把宝剑呢，就一块往上捅了。焦楚大叫一声，哎呦，不好，他把槊也撒手了，他想抱头鼠窜的跑，噗的这么一下子把他那头盔给他杵掉了。焦楚吗？焦楚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喽。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两个人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焦楚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喽。子龙是力胜四将，那张南呢，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手里头的那开山大槊，让人家子龙一剑给砍断了。这张南一想，这位将军可太厉害，感情他这宝剑呢是削铜断铁的，他哪知道那是他们曹丞相的宝剑。子龙战败四将之后一想，我赶快走吧，他飞马就奔长板桥的方向下来了。子龙横下心了，有挡我者则死，退后则生。他这通杀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杀死曹将54员，砍倒大道旗两杆，是夺槊3条。所以后来有人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啊。那是真能杀呀，可是他也杀不过来了。怎么回事呢？这曹兵也太多了，都往这儿聚。曹家的军校也觉得奇怪，我说这元将怎么这么厉害，咱们这么多人就捉不住他，他就是一只活老虎呗，咱们也能把他逮住了。曹丞相已经下令了，说逮住这元将啊，有重赏啊，咱们还是得往上冲。哗，曹家军兵像潮涌一样向子龙就包围过来。这时有打东南角杀上一员大将来，谁呢？正是文聘。文聘呢，让玄德几句话给扫走了。他转念这么一琢磨呀，觉得不是味儿，刘备就这么几句话能把我说的无地自容了。嗨，不行，我还得杀回去。他又回来了，文聘是直取子龙啊。子龙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实在打不了，而且他心里头是格外的着急。着什么急呢？方才呀，怀里边的阿斗还有点动静，哭一哭啊，动一动啊，现在呀、啊、一点声息皆无了，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子龙这么一着急，急得他通身是汗，他哪能再跟文聘打呀？只在文聘马前走了2-3个回合，他是拨马就败。文聘是生力军呐、啊、他这么半天了，一刀一枪都没动，如今几个回合就把赵云杀败了，他能不想把他捉住吗？所以一催马，带着他的军兵就追下来。他是人急马也快，几乎跟子龙追了个首尾相连。子龙啊，一直往长板桥的方向奔。这时候呢， 长板桥桥头上，翼德将军立马横枪正在这儿镇守着呢。忽然间呢，他就看远处里人言马嘶，炮鼓齐鸣，哎呦，这么多的军马追一个人，这人是谁呀？一开始啊，翼德没认出来，因为子龙平素他是银盔银甲白马银枪，今儿个改了颜色了，由头上至脚下连枪带马都是红的，全是血了。所以一下子张飞呀、猛住了。子龙看见张飞了，他急叫了一声：翼德，助我。哎呦，这翼德才听出来是子龙，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子龙快走，由我来抵挡。他说完这句话，子龙哇催马就从张飞的身边过去了。翼德将军一拧手中丈八矛，回过头来看看那树林子，只见树林子后边是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张飞笑了，怎么，嘿，自己这条计策安排的还是真妙啊。是啊，三将军今儿用了个疑兵之计啊。这条计是张飞的智慧也是逼出来，玄德带着这十几万难民走在当阳这儿，让人家曹兵追上，这通冲杀，杀的玄德五零四散，没多少人了。您想要有人，张飞能带二十几个军校在这儿断后吗？如今二哥云长与军师孔明到江夏求救兵，是一去无音信的。看来今天曹操是非要把大哥灭了不可呀。张飞想哦，我能在这儿多战一时，就让我哥哥呀能跑出去远一点，别让曹操追上他。如果曹操要从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哥哥就完了。所以翼德担心呐，他也担心子龙能不能从重围里杀出来。现在看子龙啊已经平安回来了， 三将军挺高兴。 高兴是高兴啊，可也有点担心。三将军想过了，就我这二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曹操几十万人马吗？所以张飞出了个主意，让他这些军校啊都在那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狠狠地抽打这马皮。十几个人由东往西跑，十几个人是由西往东跑，树枝子在地上托起老高的尘土来，蛮热闹啊。三将军打定主意了，今儿个不管怎么说，哼，我也不能让你曹操由打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就跟你们拼了。他把这架子拉得真足啊。一转眼的功夫，文聘就到了。文聘领着人马杀到长板桥前，看被他追的那员将不见了。文聘猛这么一抬头，吓得一哆嗦，怎么了？看见张飞了。我的个天哪，骑着马上像半截冰铁塔一样，是须眉倒竖，浑眼圆睁啊，正瞪着眼睛瞅着文聘呢，所以把文聘给吓一哆嗦。文聘再往那树林子后边一看，我的个天，那是埋伏着多少人马呀，不用问呢，这准是孔明先生的计策呀。我看看再说吧。文聘把马就勒住了，功夫不大，后边曹将就上来，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许褚，哗，全到了。这些位大将到这儿一看，桥头上只站立着一个人， 是张飞，怒目横眸，威风凛凛。 这些元将谁不敢过去了？ 都怕中了诸葛亮的计呀！赶快禀报丞相，曹丞相在景山头上那儿还等着呢，等着活捉赵云呢。只见这位赵云将军在他的万马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现在这人呐突然没影了，说已经杀出重围去了。曹丞相身边的徐元直暗暗的是谢天谢地呀。这时有探报来报，说是赵子龙已经过了长板桥了，而今长板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谁也不敢过去，请丞相您快去看看。曹操听这事儿都新鲜，有一个人就能把我这么多人马都给我挡住了，你们怎么就都不过去呢？带老夫亲自去看。说着曹操领着人马由后边就上来了。张飞看见了，只见这些曹将后边人往两旁这么一闪，现出来了云罗伞盖，金瓜乐府，是黄毛白鲸啊。黄毛白鲸是什么呀？古代的两种旗子，就是把那个牦牛尾呀、往那旗杆顶上这么一拴，还有的呢缀上五色羽毛，做战斗指挥呀和开道时候用。一般将领没这个，只有曹丞相，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啊，别说黄毛白鲸、云罗伞盖，他连銮驾都敢摆。曹操两边站着四少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烂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红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曹操也看见张飞了，那不由得是曹丞相倒吸口冷气。只见三将军头戴狮子合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横丈八矛，倒竖虎须，哎呦那个威风劲儿哦！这么多的曹兵曹将好像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果然三将军看曹操到了，气得他大喝一声：哎，我乃燕人张翼德，你们哪个敢在你家三将军面前决一死战？可恼啊，可恼啊！就这一嗓子像在半悬空打了个霹雷一样，所有曹将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曹操身后边打云罗伞那个哆嗦得更厉害，他这一哆嗦呀，那云罗伞上那绸子飘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扫曹操的脸。曹操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是风吹的吗？不是，是让张飞吓的。他赶忙问前面这员将是何人。启禀丞相，他就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啊，果然是啊，当真丞相就是此人。快把这伞盖给我撤了，让我好好看看。撤去云罗伞盖，曹操在马上欠身这么一瞅，哦，这就是那张飞张翼德呀。我听说过哟，在白马坡的时候，关云长刀斩颜良，我当时夸过他几句，我说你真是一员虎将啊。关羽跟我说：“嗨，这算得了什么？我呀， 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当时我还记得我吩咐人拿过笔砚，我曾经在我袍襟上记下来了。我今儿穿没穿这袍子了呀？哎，天这一凉啊，曹操多套了件衣裳，把那件袍还真穿来了。他撩起袍襟一看，果然在这儿写着呢。曹丞相心想，嘿嘿，今日与张翼德相逢可不能轻敌呀。他这么一犹豫呀，张飞火了，唐毅，你家三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哪个敢过来也战呐。哎呦，曹操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气魄呀，就他一个人单人独骑一条枪敢挡住我几十万人马。不对，曹丞相再往树林子后边一瞅啊，嗯，肯定是有埋伏啊，这不用问呐，又是诸葛村夫的诡计。嘿嘿，博望坡新野县这两把火，老夫还能轻易上你的圈套吗？曹操啊，有退兵之心。曹丞相这一犯犹豫呀，张飞差点乐了，心说行啊，我这疑兵之计真灵啊，把老曹给唬住了，嘿嘿，我得给他两句听听。哎，曹家众将听了，你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是何道理？可恼啊！三将军这声音一声比声高啊，比打雷声都大，叫最后这一嗓子，只听那长板桥嘎吱嘎吱之响，哗啦一下子，桥下的水呀、啊，论木下钟点儿，停止奔流了三秒钟。曹操身边有一员将，叫夏侯杰，把他吓得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飞。三将军最后这一嗓子，夏侯杰机灵打个冷战，一张嘴，哇，吐了一口绿水，苦胆破了，扑通。有马绳一头就栽下来了，吓死一个。紧跟着曹操后边这阵脚就乱了，哗，曹家军将一起往后退，曹操一拨马跟着也败下来了。呵，丢盔的抛甲的撇枪的夺马的，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跑，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真是人撞人，马踩马，马踩人，人宰马呀，堵着道过不去了，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曹操这一败就是几十里呀。后人有诗赞张飞：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演元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这么说，张飞这一嗓子比赵云在万马军中杀了个七出七进要胜强得多呀。不能这么说，要没有赵云那番血战呢、啊、也没有张飞这一声大喝的功劳。曹操看得很清楚，那赵云都这么厉害，何况这位张飞呀、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啊，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完了颜良之后，亲口跟曹操说的，说我这个本事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如探囊取物。曹操不是把这句话记在衣裳襟上了吗？这句话作用也相当大，尤其是军事孔明两次用火把曹兵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 今天曹操带着他的众将站在长坂桥头一看，那树林子后边影影绰绰的，也不知道埋伏着多少人马。曹操所以才产生了退兵之心，再加上三将军这几声怒吼，就张飞这一声大喝，也确实把人吓得是魂飞天外。曹操随着这些兵将往下这一拜，帽子也掉了，别头的簪子也没了，头发蓬松着。哎呦，他这通跑哦，许褚张辽从后边追上来了，咵的一下，许褚抬手就把曹操的颤环给抓住了。这下子可把曹丞相吓坏了，说悬了啊，曹丞相差点由马上掉下去。怎么了？他以为张飞从后边上来了，把他的马给抓住了呢。曹操回头一看，是许褚。张辽、许褚都过来拦住了曹操的马头。丞相，别跑了，您干嘛这么慌张？张飞他再英勇，他不就是一人一骑吗？咱们这么多的人马，难道真的惧他不成？这个曹操这才缓过点劲儿来，他定了一定神儿。那么二位将军，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呢？丞相，咱们赶快后队变前队，杀回长坂桥。哎，二位将军可不能大意呀，你们以为老夫是惧张飞这一人吗？ 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你们没看见呐，那树林的后边是尘头大起，我是恐有伏兵啊，怕那有埋伏。丞相，您想过没有，刘备让咱们游打新野给赶出来之后，他能有多少人马呢？不是说他连襄阳都没进去吗？他一共就那么几千军校，大将几员，让咱们这通杀，杀的他也差不多了，他那树林的后边能有多少伏兵啊？哎，曹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即便是有埋伏，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人呗，他能挡得住咱们几十万大军？曹操一听可也是啊，文远这话说的对呀、啊，刘备那些人马掐着手指头都能给他算出数来。真的，哎，二位将军，如此说，你们赶快回去，到长坂桥前给我探听虚实，然后回报我之。遵令。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等二将回到长坂桥前一看呢，嘿嘿，桥也拆了，张飞也踪迹不见了。三将军哪儿去了？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是啊，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哦， 针灸懂吗？ 啊，针灸扎的，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啊，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啊， 一个玻璃管，有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啊， 扎静脉，扎皮下， 对，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哦， 就是这个针 啊。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啊，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的时候还擦干净了 啊， 就拿过来扎，扎就治病。 嗯，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参观，病人来了，捂心口，哎呀胃疼， 哎，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哎， 外国人站这看着， 嗯， 看这怎么办？ 嗯， 什么办法 啊？ 一看呢，不给药吃， 哦，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哎， 这么大个针。擦擦，伸手，

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十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我们结合的这个冬季养生又结合的马上就到春节了， 嗯， 您昨天在节目中谈到了这个调， 对、嗯、 对，过节前的一些比如说作息呀、这个寒热呀、还有运动量都应该随时随地的去调。 是的啊，特别是啊，这个我们前一段结合着这个季节养生，冬季了嘛啊，结合冬季的一些特点我们要调啊。这个在这个春节呢啊，正在冬季之中啊，那么一过节人们的这个情绪也好啊，饮食也好啊，作息也好啊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嗯，这些变化呢无疑啊就会影响到人们的这个生活啊，同时呢也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对、啊、如果要是调配不好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所以在这方面呢啊，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啊，往年都有很多人啊一过春节以后出现什么，你看新的一种病出现了，叫节食综合症。过去历史上哪有这病情呢？ 听都没听过。 哎，对，这历史不断的这个发展啊，社会也不断的进步啊，说半天了就变化啊，变化是永恒的啊、这就出现什么呢？节日综合症。实际上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实质是什么啊？我们讲这个调就是针对，针对性非常强啊，如果我们认真去调啊，哪还有什么节日综合症就不存在了， 肯定就 不 会有的。 是是、啊、哎，就不会有了啊。所以刚才呢姚老师也谈到这个啊，我们在这一段当中要调什么啊，是吧，要调什么。所以我们把这个调子啊给它纳入什么呢，通调养。 对 啊，这个环节当中啊，再结合呢啊这个冬季啊，这个调养的任务呢就更加的比较多。 对， 内容那、啊、也比较丰富。 是的 啊，特别是啊这个养字精气神， 嗯 啊，内涵很深，是不是、啊、很深啊。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把它捋顺了啊，捋顺了啊。昨天呢这个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说了说啊，这方面调的一些内容啊，调寒热，是不是啊？ 对， 嗯，这方面说了，嗯，另外呢，还要谈到什么呢？调起居， 是的， 啊，这个特点它不一样，一年四季啊，啊，这个季节啊，啊，我们都要随之呢，啊，有所改变，啊，作息啊，冬天呢就起的啊晚，睡的呢还比较早。啊，就按着这个啊自然的这个规律是这样的啊。当然呢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你应该呢朝着这种自然的规律啊来靠拢， 对、 来调剂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啊、嗯，调寒热啊，调作息，这个饮食我们翻来覆去都在讲。 对， 你看啊，姚老师又说到过节，你想想中国的节离得开吃吗？ 离不开， 离不开吃。所以我们在这里挑还离不开挑饮食。 对 啊，这块内容你看，有些人通过一过节怎么样，坏了啊，这个血脂更高了啊，糖尿病也提高了，是吧，脂肪肝严重了，嗯、 什么痛风加重了， 对 啊，等等一系列这些情况，说白了吧，心脑血管病，也就是富贵病、垃圾病，通过这一个过节，怎么样？ 加重了。 加重。 所以说，调饮食应该放在第一位。 你看看，是吧？这个说起来之后，啊，中国不有句话吗？叫“民以食为本”的，“民以食为天”的，啊，就说呢，人首先你得吃啊，你不吃怎么能维持生命啊？ 对，你这一天都离不开这三顿饭，所以说调这个饮食应该放在第一位。 特别是这一过节， 嗯， 啊，一过节呢，咱人们都要过节了嘛，都要做点好吃的，是不是？啊，过去是这样的，啊，现在的情况有变化，但是人们养成的这个习惯，啊，仍然是这样。 对， 也过去，一年到头你吃过几回炖肉啊？啊，这就说啊，我们过去不把这个，中国的饮食分成三个阶段嘛，啊，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是吧？吃饱肚子，啊，就不错了，啊，这是一个阶段，啊，我们把这个到现代化到改革开放以前，那时候人们在盼着过年，是吧？大人，啊，特别是小孩，是吧？都盼着过年。平时吃不上炖肉啊，平时啊做不了新衣服啊， 对， 是吧？哎，所以说呢，特别盼着过年，给个零花钱呢，啊，穿个新衣服啊，放个鞭炮啊，是吧？哎，吃点好吃的，是吧？再过年呢，再给点零花钱呢，压岁钱呢，哎，特别盼。 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了。 想吃什么，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所以这个物质条件呢，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哎呀，现在过年好像没什么，是吧？不带劲了，不如以前带劲了，是不是啊？嗯，很多人在谈起来，啊，为什么？就是天天在过年， 对， 是吧？就从吃的这个，从穿的这个这方面，天天在过年，所以过年那个热盼的那个内容，啊，给它成了什么了？常态化了，天天如此。那你还盼什么呀？是不是？ 对， 嗯，所以盼的呢，是吧？这个东西呢就少多了，啊，明显的就少了，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啊，但人们这个思想观念还没有，还养成那种习惯。哎呦，过年了，就得大买大做，是吧？大吃大喝，是不是这样？ 是的。 人有的些朋友，有的家庭不这样。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啊，人家把这个过节干什么呢？啊，赋予了新的内涵。 对， 旅游去，是不是？ 嗯， 你看中国人呢，很过去传统，是一过节就围着桌子，是不是？哎，围桌子干什么呢？会餐，啊，会餐，都是这样的，啊，现在人家不了，啊，有的呢，人设计什么呢？旅游。啊，北方的往南方去，是吧？有的还到国外去，你看，借着全家，这个都休息啊，啊，集体行动， 往外头走走， 走一走， 对， 啊，这个呢，给生活呢增加了不少的情趣，啊，开阔了眼界，是不是？嗯，啊，一改过去，哎呀，是吧？坐着吃，坐着喝，是吧？哎，改变了。实际上改变的方式啊有很多种，是吧？很多种。有的是啊就做点简单的啊，剩下时间呢人搞一个家庭音乐会啊，是不是啊？ 嗯， 哎，有唱的有拉的有说的有蹦的有跳的，你看是吧？蛮好啊。所以这个呢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谈吃的方面啊略说一下呢整个的形势的大形势的变化啊，大形势变化。 以下是广告时间。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 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十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呢，就告诉大家啊，而且我们也把实际情况也跟大家说了，有些人啊，就是因为过节自己的病情加重了啊，病情加重啊，为什么呢？那一过节，高蛋白、高脂肪、高热能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摄取的是不是多了？ 是的， 是的，啊，而且呢，大家采买什么东西多啊？啊，鸡鸭鱼肉啊，就是酸性的 食物吃的过多了， 多了，酸性的食物多了。我们应该呢，人啊，现在医学也讲这个啊，平衡，人应该成什么？ 弱碱式。 啊，就是酸碱平衡。 嗯， 是吧？在平衡的基本上的，啊，基本上的平衡上，弱碱式，啊，我曾经都说过，什么叫弱碱式？啊，就跟蒸馒头一样，啊，揣碱，酸吗？不酸了，不酸就行了吗？不行，啊，不酸了，只能说酸碱平衡了，但是蒸出馒头不好吃，啊，在酸碱平衡的情况下，你再略微加一点点碱，成弱碱式。哎，就碱稍微多一点，但是呢，不要强了，强了这个馒头怎么样？碱大了，就黄了，是不是？弱碱式，是吧？我们说这个馒头，啊，大家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对，我们身体想健康吗？是吧？现在想健康都有标准，啊，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啊，在这方面，啊，这个标准，你说的不清楚，往往是比较含糊。啊，是不是？ 对， 或者是模糊，啊，现在呢，逐渐的，啊，哎，社会不断的发展呢，科学不断的进步，哎，慢慢的都开始量化了，是不是？非常的具体了，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啊，不断的呢增加，啊，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大家花钱买什么呢？买净是酸性的物质的东西比较多。哎，有些人对酸性的物质呢和酸味儿呢，有时候还分不开， 混在一起了， 混在一起了，是吧？怎么那个鸡鸭鱼肉不酸呢？你看有的是，山楂啦这些东西，醋啊，那是酸的，是吧？那是酸味儿，啊，我们说呢是酸性，啊，进入机体以后，啊，它有一个化学变化，产生一个酸代谢物。是不是成酸性的？你经常吃这个，人呢会懒洋洋的，哎，肌肉啊酸痛啊，是这样的。 体内的酸代谢物过多，就会发懒， 哎，发懒、 发沉、发重。 哎，对对对对，啊，酸代谢物啊，就成为什么叫垃圾呀、啊？是吧？代谢物不就是垃圾吗？ 是的， 啊，是酸性的代谢物。为什么摄取酸性的物质太多？不是酸味儿， 吃的这个好的东西吃的太多了。 哎，一句话，什么叫酸性物质？就是好的东西。 说的就是高蛋白、高营养、高脂肪过剩了。 这不就清楚了吗？啊，说谁家过年不搞点这个，那算过年吗？对，所以你自己一定要了解你自己，你是不是有富贵病？啊，是不是？ 对。 你有糖尿病呢，你一定要注意了。 是的。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啊，必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一定要还贴近健康。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了解啊，你自己首先说说你自己。 对， 啊，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应该在这过节的时候怎么样是吧？一定要注意吧。 对，该忌口的就得忌。 你得格外注意。 是的。 啊，很多人，你看我们到外边经常有时候和大家一起做，是吧？一吃饭之后怎么样？发现有些人平时自己生活很规律，啊，一吃饭他就想起来，那、啊、吃点这个降糖药。 嗯。 但是呢，有时候一场合怎么一哄哄， 忘了， 是不是啊？这就说干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是吧？你是糖尿病，你就给自己定个计划。我这个过这个节 怎么样？首先第一，要使自己的病情要稳定，你看是吧，我们结合嘛，调饮食嘛，那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个大话题啊？ 是的，你看尤其是这个高血脂的病人 啊， 他吃了这个几个月的药了，一下子赶上过春节了， 你看看 这个鸡鸭鱼肉吃的过多，那些药就白吃了。 嗯， 是不是有必要的跟大家说一下， 前面做了很长时间的铺垫，那做了很多的工作，非常的认真啊，一过节以后怎么样啊，一热闹警惕性放松了，一放松这个病从口入这个关，怎么样放松警惕了，结果呢使自己的病情又出现了加重，又出现反复。 我曾经就看到过一个病人在质问给他看病的那个大夫，他问那个大夫，为什么你给我开的这些治疗高血脂的药我已经吃了半年了，为什么血脂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那个大夫就不耐烦了，冲着那位病人就说，病从口入你知道吗，吃药是一方面，你必须配合，你每天大鱼大肉的吃着，这血脂肯定是降不下来的，你从现在开始回家以后就吃白水煮菜，一点油也不要放，就放盐，那么用不了一个月你的血脂就是不吃药它也会降下来。当时那个病人就愣了，那怎么行，我一点肉不吃我可受不了，我天天离不开肉，所以大夫就告诉他，那你的血脂就降不下来。 一个是呢通过这个对话是吧，大家都在火头上，通过对话呢我们静下来分析啊，咱先分析这个患者吃了半年药，他就认为这药就治疗高血脂，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吃了你开的药，他的血脂就应该正常，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纯粹是一个医盲啊。我们静下心来分析分析，你这病怎么得的，你不就吃出来了吗，怎么会吃出来这个高血脂来了呢？那你吃含脂的东西过多了，过量了啊，超过了身体承受的底线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你得找出原因啊，你不能说啊找大夫的原因啊，你不能找那个药的原因，是不是啊？那药都能解决问题，你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可能吗？那个 不可能。 哎，就是啊。哦，我吃完这个降血脂药我就应该正常了，它不是这样的啊。首先你自己要把住你这病是怎么得的啊，吃出来，对呀 啊你的根本原因是在吃出来的造成的，你这个啊，你不把住这关，你原先怎么吃你还照样怎么吃，你再吃多少药管用吗？哎呀，这就是啊，就是不懂不知道啊，不知道呢你还跟大夫发脾气，好像我这钱白花了，药白吃了。 是的。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提高这个知识啊，你知识多了你就明白的事理就多了。 对。 啊，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你会跟大夫去发火去吗？那你只能跟你自己发火啊。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自己呢？ 对， 我怎么就嘴馋呢？ 你怎么就没做好一个合格的患者呢？为什么不去配合大夫去治疗呢？ 是不是这样？所以啊，这个姚老师提这个例子啊，例证啊，很现实啊，很实际啊，特别是啊，和我们今天讲这个啊，这个过节了啊，人们要怎么样？一定要呢拔住啊，病从口入这一关啊，我觉得这个例子说得非常好。往往我们人啊就受到干扰，那明白的时候都清楚啊，到点吃啊，应该怎么吃啊，平时还挺注意啊，但是呢一过节一来人啊，一遇见一些场合怎么样， 这个就把不住嘴了， 把不住了。 嗯 啊，就干扰了。 对、 啊、说明我们的意志是不是还不强，警惕性还不高啊，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了，我们提的给大家提的建议什么呢啊，在过节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啊，特别是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自己的疾病以及症状 啊，要给当给自己要定一定，啊，叫把把关吧。 对， 一方面呢，我们啊和姚老师在这里面呢来个光而告之，哎，给大家做个提醒。 是的。 啊，在提醒过程当中呢，哎，我们有个建议，啊，建议呢，啊，我们一些啊特别呢，啊，有病的朋友，是不是？你看我们举的例子。什么高血压呀、心脏 啊、 糖尿病啊、脂肪肝呐、高血脂啊， 是的， 是吧？哎，这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吧， 嗯， 啊，我们呢，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别因为过节，结果怎么样啊？使我们的病情加重了。你看看这结果的，是不是啊？ 对，为自己设计一个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春节。 哎，对。啊，这是我，这是我们和这个姚老师啊，为大家倡议的，啊，给自己啊定一下，我这节应该怎么过？我们家里的这个节应该怎么过？ 对， 是不是应该来点什么新鲜的？ 是的。 啊，来点一风一俗的。 对。 啊，来点啊，咱们谈不上是在历史发展的引导啊。火车头的这个形式吧，你最起码别太庸俗，别太落伍了，别太啊，使我们的健康受到损害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 一定要围绕着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去过这个春节。 好极了，是吧？这个吃的问题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往往啊，就是过节以后啊，这个很多人的病情加重了，有的还没过完节。过到半截就出现了啊，出现这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啊，就是教训，甭管谁的教训，这都是患者的教训啊，这个教训呢不要在我们每个人都重复的发生啊，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啊，别是因为过节啊使自己的病情加重，所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疾病你要格外给自己定，你趁着还没过节的时候你十分的清醒， 对， 是十分的清醒， 时常的不断的给自己敲一敲警钟 啊！你一端起杯来了，你拿起筷子来了，那时候你再说什么就不好使了， 是的， 是不是啊？我觉得呢，什么叫打预防针啊？这个预防呢，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 对， 啊，是吧？什么事情呢啊，咱们用时尚的词儿就是策划，过节嘛也需要策划。 对。 啊，我经常和老年朋友说，啊，现在有什么时髦词儿？六个字儿，啊，三个词儿，啊，炒作、包装、策划，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啊，不是说这词儿都是年轻人用，是吧？我们老年人也要用。今天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

少疼爱，多少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